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7度，最高气温34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7到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4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：朝阳在27到34度，丰台在27到33度，大兴海淀在26到33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：响水湖在25到32度，龙门涧在34度，凤凰岭在27到33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夏季吃水果要注意什么呢？夏天的水果很丰富，在吃水果中啊，我们要注意，肠胃不好的人绝对不可以吃冰镇水果。肠胃不好呢，要少吃梨，香蕉也不要空腹吃。大家可以吃一些温性的水果，比如苹果。那么胃酸过多的人呢，要少吃柠檬、西红柿。而荔枝的含糖量本来就高，吃多了不仅容易导致发胖，如果连续大量的吃荔枝，尤其是空腹食用，还会导致胰岛素分泌过多而产生低血糖，尤其是小孩子要注意一下。暑假到了，对小朋友来讲，终于到了可以抛弃课本愉快玩耍的时间了。而家长们一直在思考，如何让小朋友玩好也能学好知识呢？北京汽车博物馆的筑梦课堂就是很好的选择了。筑梦课堂在征集国外汽车课程的基础上，利用云课堂、大数据、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，融合线上教学和线下实验的双重优势，让青少年们参与实践，使他们对汽车、对科技乃至汽车工业产生兴趣。筑梦课堂分为汽车流水线和神奇的齿轮两个部分，课程的时间各不相同，可以说是寓教于乐了。怎么样，想带孩子去体验一下吗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唉，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数。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She hangs out every day, never will be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导。 我把我对着，轻轻把你也对着。